我聽的江湖上呢關於維穩哥三大傳聞，第一次呢就是在舊的尖沙咀呢，你曾經跟四羅幫的時候呢就有衝突開槍。第二呢就是跟蘇師傅撒氣。第三呢就是遇到呢你現在結了拜了老友記了，他就找人去搏擊你，三樣東西是不是、第一個跟小勾即是大家喝醉酒而已，沒有仇口的。 你說過在網上說 KO 我那個 啊， 他說出了被人笑了，即是誰不會說的，我說的這個 我知道， 他說都被人笑。 可能不是他讲网同他作都不定喎。你知网有啲人又鍾意 作， 未必係佢讲喎，所以你要声明先。 係唔係佢讲我就真係唔知 道。我都唔知道，但係即係个网有人咁讲。 但如果有啲老有啲老諗下嘅佢都唔会讲嘅。你谈咩 KO 我呀、我唔 KO 佢咪算好囉。咁我打咗几十场擂台，你一场都未打过。啱啱你哋当笑话笑就算啦。 佢当时系咪话佢个徒弟留你打系嘛？ 当时系个徒弟留我打，想食命叫咩志命？ 都叫陈志。 咁我讲，我呢个细路仔，我呢要同我打，叫你师傅同我打，你冇资格同我打。我衰衰地都两届东南亚冠军，你乜捻嘢同我打？ 咁啊系啊，咁啊， 即系我嬲阿奇利达，我嬲阿富利沙达，我嬲阿 Loki 达，黐线， 黐线啊， 啱唔啱？呢佢讲下咪少咯，佢冇临界，听到佢喺网都笑出嚟，你又老过我添， 系 啦，我七七廿几，佢仲大过我， 原来系咁嘅，原来 嗰啲唔好讲嗰住啦，啊你话尖沙咀第一次喺尖沙咀开枪， 系 吓呢个事呢件事咧已经系。三十几年前， 系啊， 三十几年前 喺南昌夜总会啊， 系就系、是、北京道， 系北京， 北京道，咁啊有班台湾仔，就为咗泊车嘅，泊车嘅，佢啊喺我车位嗰度企喺度，我就驶架车入去，就响安拨佢，好大嘅车响啊拨佢弹起，弹起一个嚟闹我，知啊，当时我。大佬精神出个做后生仔，闹我咪当场开波打佢。就系、是、打到佢瞓咗成日之后咧，我马路边啊嘛，我就好心将佢拖入啲即系个骑楼入边，唔系马路边。 佢俾车撞亲佢啊！ 我拖好心拖佢， 佢真系好心。 我唔佢一脚。就压我脚，我当堂就谷气啦， 揼到你镬啊！ 但呢个台湾仔咧，就真系犀利，死都唔会话，哎呀，我唔够你打，我手唔好啊，死都同佢同你嚟，打完之后，唔知点同佢讲啊，或者讲即系要讲国语啊，用粗口啦，我啲未死人咁啊！你要仲等我五分钟， 有仲 有仲，我真系沙丁等你，即系我指下面嘅夜总会，我就会落楼。五分钟佢真系嚟咗，攞住支枪，因为我坐个位咧，啱啱见夜总会见咗落楼梯嘛，我见到四围望，我就想，系咪揾我啊？我就约佢，走啊！我系啊，铺过我只假枪，砰，真系开枪啦。哇！我坚嘢嚟喎，咁啊，好似拍戏咁咯。但佢都惊过我。佢开完一枪，开第二枪，佢即刻走。第一枪我以为开枪系假嘅， 中， 啪跳住我，跟住我趴地下，知唔知啊？好似拍戏咁咯，碌去嗰边碌。跟住佢又惊亲人嚟啦，就走啦。个亲人跟住就嚟啦， 就不得了，开枪。 又开枪，好大件事，因为佢想。凑啲报纸，凑到唔知系八几年开始系啦，凑到咁啊，搞出好大件事。开枪喎，大佬。系嘛？咁之后不齐佢嘅鼻后高啦。个样影响个人咧，即系个人咯。脸咁噏咯，鼻大大，眼细细，冇理由你讲个真人出嚟噶嘛？大家江湖大家，系咪啊？咁 个样都唔似通缉咩啊？ 嗱，冇啦，算数啦。 吓，慢慢就 淡化咗佢， 淡化咗佢啦。吓，咁啊，台湾都知呢件事噶。 佢四海帮啊， 吓，佢系四海噶。 啊，咁仲有一日，咁你话咧，嗰、那个边个喺尖沙咀嚟追斩你，系咩事咧？ 就系、是、因为呢个苏师傅。的事的 哦， 苏师傅的事， 嗯， 就由于点样起咧？阿纪宝， 嗯， 嗰间夜总会叫做富都， 啊，富都系 富都周年纪念，咁啊，马爹你老板就即系 James Mason， Mason 就由于系我去叫马爹你 sponsor 佢噶 promotion， 哦， 咁啊。我本想入讲埋佢咯，我老婆，马爹嘅老板，阿纪宝，阿纪宝阿纪宝嘅老婆，阿纪宝老婆咧就喺我老婆后边，咁咧我就去厕所屙尿，撞到呢个人啦，大家屙尿，啊，系咪打？几时同我比赛啊？ 你话？ 我话几时攞我比赛啊？我跟着去了，他们说我滚下去了，他们打我打，鬼事啊， 他没打你， 他没打我，他们跟着我回去，坐在我的位置那里，然后他就走过来，就拿着个烟灰冲， 过来 啊，他就拍我，然后我老婆一看到，一看，就让我走了，拍我不到了，咁我老婆咪起身咯，打交啦，捉佢啦， 捉佢， 佢就一脚就扔咗我老婆。 嗯， 咁我老婆俾咗一脚，跌落系阿纪宝嘅老婆个位嗰度，咁嗰阵时我老婆咧围咗三个女人。 哎呀， 围咗三个女人， 点可以咁啊？老婆不友， 嗰个 B B 落咗啦，落咗啦，跟住我就好气。咁啊，我同佢开战啦。 嗯， 边个要开战？ 开战啦。 嗯， 咁啊，佢知道自己都蚀底俾我。 佢呢咁打女人， 佢唔啱啊，知唔知啊？打交冇为咩？即系你唔啱，你打女人就唔啱。 喺度搞到人哋小产， 系嘛？我小产咗。咁啊，当然大家都好嬲啦。咁啊，你刮我，我刮你，咪全世界都刮咯，系咪啊？我边个知道佢喺边度？话俾我听，我俾几多钱你打我入边嘅大家啊嘛？咁啊，大家都。你避我避你，大家都冇撞过避。咁有一日就系黄夏卫生日。黄夏卫生日就系尖峰嗰间叫咩？渔港，天天渔港。 天天渔港。 咁啊，我就去到参加呢个 party。咁啊，想到又撞到佢，嗰度行我谂到，再谂我同佢打招呼啫嘛。诶，佢又我侮辱佢，你知唔知啊？ 哦。 咁之后我就饮咗好多杯啊，阿皮亚士糖 啦，阿皮亚士糖，佢讲俾我听， 咁我走啦，咁我落去啦，嗰时天冷，咁我行到冇几远，突然有个人高高地嘅，又着鬼天，而家我着新衣安，而家我着新衣服啦，就算，咁啊鬼天乜就行喺最边行紧嚟，咁我佢咦唔对路喎，佢手一掹就话。行到面前，掹个把刀，个把刀包住啲报纸，知噶，咁削个把刀咯，大家叫啊叫啊咁样咁啊，咁我手都中咗嘢，我手中，但我乜嘢都冇中到，就个抢刀嘛，中咗，咁咧抢几下咧，系咪咧鬼签？后嚟阿鬼同我讲，阿鬼签都放我一马，即系我觉得，如果佢要认真要斩我嘅。我一定被他斩得很惨，我凶手嘛，我又最忍了嘛，咁啊，我都觉得阿鬼天会放我一马， 佢一个人嚟嘅， 几个， 几个，三个， 系佢主手， 哦， 系主手嘅，喂，两下子，因为嗰度差人多啊，咁啊，喊我两下咧，咁啊，走啦，即系找唔到我，走，走之后就呢件事好大件事啦，我哋写住又谷气啦，佢又要走佬啦，连佢 都 写住， 都唔幫佢， 因為個不義啊嘛，佢只係打女人啊 嘛，係啊打女人啊，啊佢寫情都唔幫，阿嚴哥都唔理佢，嗱佢咁做嘢係唔啱。咁之後咧，大家都冇傾偈噶啦，係啦，你唔好彩一，我唔好彩啦，大家咁之後大家都冇啲機會能夠 再見 到，之後慢慢慢慢件事啊凋淡咗，但亦有。有个叫色仔红， 我知我知，我见过。 色仔红，就揾过我好多次，个大佬，阿苏生件事，倾点佢啊，我做和事佬啊，买食餐饭啊，乜乜乜，当俾面我啊，咁样，我好啊，冇所谓啊，冇所谓，咁啊，见过一次面， 就算数啦， 见过吓，见过大家不打不相识啦，冇所谓，江湖上唔系你打我又我打你噶啦，啱唔啱啊？有边个叫好唔好打啫？啱唔啱啊？系嘛？啊，今日你我喐你，听日你喐我，系咪？之后慢慢慢慢件事又凋淡咗，凋淡咗，慢慢慢慢就几次我哋都喺啲宴会都撞到面， 都冇事啦。 啊，撞到面都即系咁样，吓就到而家都即系等于不了了之啦，即系倾完咗咁样啦，系咪啊？咁样系嘛？所以我都想讲。其实我都好多谢阿鬼妾， 就留一手， 因为鬼妾租过楼记，而且鬼妾个性格同我好相似，鬼妾人有义气， 所以我哋做咗好朋友。 后来我哋点而家做咗好朋友？阿鬼妾仲认为我大佬陈清华做契爷， 系嘛咁乖， 有我好似小王子咁样，大家非常之好。阿清哥个老婆同我老婆又系好似， 咁都有。 所以咧，阿鬼妾咧，而家同我讲过。佢又打翻佢一镬， 系嘛？ 打翻呢个苏一镬，就系先出噶啦。打翻点勾嚟乜？又话陈文敏赶绝你啊！乜乜乜乜乜啫？即系想搵佢嚟 做。哦， 系啊， 即系佢加加唔加到？ 底呢个同佢唔妥啊，边个插翻佢？ 佢搞翻中原 字，人人唔可以咁。 系冇所谓嘅，江湖啊，梗系行得江湖，梗系乜嘢都一半分 神啦。咁绝对 系嘛？总之你揸住你个你做人个宗旨啊！道亦有道，好简单。 啲嘢公道自在人心啊！ 公道自在人心，冇话边个好唔好打。呢个世界上冇边个好唔好打。 你系咪？ 你唔啱，我啊觉得我打先，打人哋。你又唔啱，之后你扣咗我老婆，杀咗我，借我钱，你做我冇可能。 冇啊冇啊， 系咪？做人冇所谓噶，你敬我赤，我敬你像，大家都好朋友。啱倾嘅咪倾来倾咯，唔啱倾咪唔倾咯，系咪啊？即系咁样。后生唔后生唔会咁谂噶。 而家 后生你一唔啱我就。喐你， 人哋都笑你，你想唔想听？佢话大佬啊，乜嘢都有份，阿狗阿猫都识，即系阿狗阿猫都识。 你做人乜嘢人要识？ 咁啊，你嗰个有义气，个人缘又好。 唔系做人乜嘢人要识啲啊？你唔系净系识啲有钱佬，唔系识啲恶人咯，唔净系识死个大佬嘛？乜嘢人识？啊？乜嘢职人你识啲？将来会好多人帮你，即系你识多啲人。 都话啦，有啲人你唔识。你觉得好恐怖，你识咗又未必。我觉得有啲做生意人仲坏， 系有啲 系嗰啲阴湿啊， 做大学教授嗰啲仲 系佢阴湿啊， 仲坏，俾我嘅印象仲抵死，仲你兜勾心斗角仲犀利。 我哋哔哩吧啦啫， 佢明都明出喺啲暗啊，至难防。好啦，到你拍而家拍戏咧，就过日神嘅啫，贪得意啦，系嘛？即系一拍拍玩噶啦。咁人哋想问啦，听闻你系做红酒生意。咁啊，紅酒生意做得幾好？而家除咗做紅酒，係做乜嘢咧？ 我咧紅酒生意咧，達利達我係好細嘅股東嚟嘅啫。呢間公司咧唔係我嘅，我係一個好細嘅股東。我亦係呢間公司嘅代言人。如果呢間公司係我，我啊～安樂啦，唔係我嘅，唔係我嘅，我係好少股東嘅啫嚇。我其實我最近我買咗一間公司，呢間公司咧就出一隻飲品，叫做金樽布。 金樽布有冇帶嚟啊？ 金樽布我間冇帶，金樽布。我呢個產品咧，我下個月，因為而家我裝潢。 哦，裝潢裝。包装 专门系解酒嘅， 解酒嘅 系啦。你饮，譬如我今日西城啊，我同学或者同期今日有 party， 去到一 十 要醉嘅，我去之前饮一樽，然后饮极都饮唔醉噶啦。当我要走嗰阵时，我再饮多樽， 咁啊，差人捉过你吹波波，吹嗰啲都冇 嘅，冇 哦， 吹冇嘅，系啊。而家咧，我谂住下个月会推出嚟、嗯，所以有一日我问过你，我哋呢个平台有冇做嗰啲介绍嗰啲？ 可以可以可以， 我可以俾你睇啊。 好， 我亦可以当场喺度试验。 好好， 因为而家好多人要落订买我呢个货、 嗯， 买我呢个货、 嗯， 只要。今日你饮咗，譬如呢杯，红酒啊，酒精太低啦，我饮白兰地威士忌，一水入去，跟住吹，吹，百分之一百爆发， 超标啦， 有十爆啦， 爆牙拉出啦，饮我樽，饮完十五分钟，十分钟差唔多啦，十五分钟好啲， 稳阵啦，十五分钟。 地下赌场， 地下赌场 系啊，赌啲日本啲 pair 牌啊，吓，同埋皮塔湖赛艇 啊， 赌博都好多。 弹珠嗰啲其实咪赌嘅， 弹珠咯，嗰啲拍穿嘅， 换钱 嗰啲啊，赌钱都系赌钱嘅， 换钱嘅 系啊，换钱嘅。譬如我可以赌拍穿嘅，唔系买一两粒，一买买一公斤，一 千 两 粒，一条赌 又 我有咗佢条白马咁 啊，仲系少一啲， 换咗嘅， 赚到钱你又攞去。 正艇又系赌嘅，正艇 好多人中意玩呢啲嘢。